了， 不是， 我操！ Hello， 拜拜， 系啦，又嚟到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系啦，就会喺度讨论下我哋睇过嘅电影。 系，所以千祈唔好咁多 detail， 快啲开始。 我哋只系讨论，大家唔好当我哋咩， 都可以打下招呼先嘅。我系阿牛， 系唔好意思，佢阿牛系， 系 我系杨怡， 系你佢杨怡， 佢就系杨怡 Y Y 啦， 系我就系 Y Y 啦，系啦，因为咧唔讲啦，你一阵间又话有人唔记得， 我会 stop 你， 又 话 唔好 detail， 系啦，咁啊啦。 点啊？ 系因为 你 开 始 系就应该而家系几多票房啊？而家想讲 而家好似系7000万啊， 系啦， 直至到而家我哋呢一刻为止 呢 一 个 moment， 我啱啱睇 IG 喺黄丹妮嗰个嗰度写住有个7000，咁我估系7000啦。 系我啱啱都喺呢个 break 嘅时候 check 咗啦，咪 睇到 系啦。咁当然我哋讲嘅就系 毒舌大状， 冇错啦， 冇错。 因为近排我谂每个人都话睇噶啦，都好大部分，即系去到呢个境况，有啲人睇到两次添，系咪？ 系， 即系去到呢个票房，应该大部分都睇。 我有啲想睇多次嘅。 睇咗两次啦， 即系想再深入啲去睇啲 detail， 系咪？ 冇错嘅， 系啊。 因为呢套戏真系，我其实咧觉得咧，我哋之前都有讲饭戏嘅时候，我哋有讲呢套戏最尾嘅时候，咪话会睇、 啊、 想睇套戏嘅 预告啊嘛， 系 啦 系 啦。咁跟住我哋就话嗰时仲话哇，毒舌嗰度，因为睇过哇，都想睇啊咁嘅，但 系啊， 如果转眼间就已经系睇完， 哇咁快啦，就到咗毒舌啦， 好快， 好 突然 呢 个 听， 系咪？唔系呢个系直接 哇，咁快又嚟到啦， 系啦，又嚟到呢度啦。跟住咧呢套戏咧。当时啦，我哋喺饭戏嗰个片尾嗰度睇预告嘅时候咧，就以为佢系一个有少少我啦，我以为咧系类似即系喜剧啲嗰种嘅。 你个脑系咪谂住男亲女爱嘅阿乐终于熬出头来啦，做到大师？ 即系我以为系呢一种形式，有少少幽默啊、 河水嘛 笑啊， 你觉得？ 再加上黄子华系咪最捻手，梗系搞下 咁。虽然佢饭戏都唔系搞笑嘅， 但系即系应该我觉得系有一种 笑啦，有啲轻松嘅、 轻松嘅一个法庭嘅戏啦。 嗯， 咁但系原来睇嘅时候就发现，咦，唔系呢种噶、啊， 是认真的， 系啦， 系正剧啊，都姐话。 系啦， 即系并唔系我谂嗰种男亲女爱胶胶地嘅， 你都系睇翻男亲女爱啦。 系嘅，咁所以如果你系以为都系一个即系胶胶地笑笑下嗰啲片， 即系你唔好以为家有喜事啦。 系啊，即系最屘啲恭喜发财， 佢最后都有嘅，喺一个彩蛋嗰度啫，都系例牌讲下恭喜发财。 但估唔到佢就系原来系一个都有啲即系 佢真系一个认真嘅认 真 而戏咯，正经 有内涵嘅戏。 佢嘅 get 同佢嘅笑都只不过系黄子华有啲对白串串地啊，嗰啲嘅笑咯。 我哋谂嗰种嘅系 啦，嗰啲嚟嘅啫。 我感觉佢系有啲幽默感嘅正剧咯，即系佢系有少少系 有 啲幽默。你日常生活中我哋都有幽默噶嘛，其实咁其实系咪系咯？ 我见到阿 D 就会想笑咯， 阿 D 系令到人笑嘅， 系佢系一个即系软化下大家少少笑一笑 宿里边有啲轻松嘅一个， 系啦，尤其是佢最诶见到有人提水嗰度，佢拎嘢拎过去嗰度， 系啦，嗰度有啲位俾佢发展 下， 发挥下 啦，好快嘅， 即系佢有啲发挥佢嗰啲幽默嘅喺嗰度，咁我谂都特登有啲咁嘅位俾佢嘅 ，OK 嘅。 喺正式讲之前咧，都系要澄清翻，我哋咧唔系一个评论。 哦，系， 因为有啲人咧，对于我哋讲呢啲戏咧，佢话：，哎，你都唔诶唔 凭咩？ 或者话 冇资料搜集啊？点啊？咁样嘅。 我哋纯粹话，我 戴翻个头盔先。 其 实 嗱，因为头盔戴翻先，好啦，我佢其实咧，只不过系三条睇咗呢套戏，大家喺度讨论，即系好似你同你个 friend 讲，你睇咗之后， 喂，你睇完戏都想 有啲留言 啊？ 就我听咗三条八婆倾偈。 系 真嘅喎， 系 嗱，我唔 系 好明嗰个人想得到啲咩啦， 系啦， 难道佢想听到有四条八婆？ 好惊喎， 系啦，即系我意思系，我哋就系即系纯粹，即系我哋自己喺度， 我哋有劇透嘅。 你 啦， 你唔系啊？ 如果你系未睇嘅， 就唔好睇啦，唔系就唔好听， 唔好听啦， 系啦。 系啦，或者 我哋剧透晒。 唔系， 即 系有啲人咧，有一次《侏罗纪》咧，佢系听完我哋话啲想睇， 咁咪可以。 唔系啊，《侏罗纪》有个人话啊，好彩你哋讲晒，咁我唔使去睇噶，都有人系咁噶。 即系啦，唔同嘅人有唔同。总 之你唔介意剧透，你可以听。 但其实咧， 侏罗纪嗰次我系弹嘅，所以我先讲得咁 detail， 话听点解我想弹啫。 大家知唔知点先？因为你讲得太 detail， 哦咁好啦，我睇完啦咁咯。 十九年，十九年， 我哋唔小心做咗古阿摩， 同嗰啲古阿摩咧，十分钟讲晒。 即系 有烟 遮过， 沙窝六个个六七嘅系， 系但系喺读书大状，我谂我哋做唔到呢个效果噶啦。 我唯一有冇去弹啊？首先 弹啊， 先讲， 我 觉 得 呢度如果咁就好啦。 是我不是弹的，我只是觉得啊，其实呢你问我呢，我觉得为什么那个 Fish 的戏不多一点呢、 哦、 我觉得他不是，是他真的做戏有对白那些戏。你觉得他现在来来去得个样子好像。 好空这样。 但是个个都赞到他一个。 我就是觉得就是赞他，他有这个 feel， 有晒 气场 架的，但是呢没什么戏的其实。 看不到他实质做了些什么，是不 是？是啊，好好少啊。 有的，他有帮着狗整了个慈善基金。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多一点有对白的戏咯，好像少一点。 哦、okay、 不是啊，导演 cut 了一点。 我怀疑他 cut 了那部分很 多。有现在有些消息 说曾经和他的。 是啦、 啊。感情戏。 觉得那里好像嘥了，其实他可以发挥的嘛，但你就咁当然可能因为他说呢这套戏现在接近两个钟啊，好长的。 现在是133分钟。 那你就是想 想这么长。我想说呢就是呢，这套戏我听很多人说呢，我偷听回来啦，我妹就说哎没厕所位的，你要即是完全没位给你去厕所。 其实什么戏都应该没厕所位。 没错啦，首先我不赞同他这个观点。 厕所位只是存在演唱会的嘉宾唱歌的时候才出厕。 第二他说觉得这套戏很长。但是我看完之后呢是觉得不够、啊。 我觉得他吓， 我觉得有些没讲到。 是 不 是 完的了， 不是 同同意先。 我同意 呢， 他 因为好看嘛。 我觉得其实我明白他应该会偏重了去黄子华律师那些戏的。 你想多返哪里？ 我想多返是那单案的入面呢，究竟那个男人即是那个钟经仪和他那个老婆。 曾洁仪和钟太。到底三 个男 人 钟经仪啦， 系 咪？ 系啊， 医 生。 咁佢哋嗰啲戏咧，就系好喺法庭表面咁，即系、啊、我想知个单案嘅后边， 系佢就 系 上嚟作供啫。 咁我知道，如果咧佢要描述埋嗰个戏诶嗰个案件嗰啲 detail 咧，就好难。即系你唔系 太多啦。 刑事先粒档案回顾翻点解咁做啊？ 已经有人话佢似电视剧噶啦， 系啊，已经有人话佢太公正啦。 我就觉得啊，如果佢嗰个案件背后，即系譬如揭穿咗，即系究竟点解佢会咁做，或者点解当时系咁，或者点解佢哋之前系发生过咩事？ 因为佢哋呢啲情节都化咗喺阿子华嘅对白，即系你因为惊冇咗你啲地位嗰啲嘢，所以你就要咁啦。 就冇用一个戏嘅形式表达出嚟、 哦 okay ， 我想觉得，哎，冇咗个，我想睇多啲 fish 做戏嗰啲咯。 OK， 咁可能太长啦，佢又而家都成两个钟啊，点剪啦？如果再剪埋嗰啲背后， 剪完出嚟真系有剁到嘅。 系咯，咁 唔系嗱，我嘅感觉呢套戏咧，佢系好流畅、好利落嘅。而家成个 flow 系啊， 即系如果你再加咗咧，就 多啦，可能 沉长啦，就系啦， 冇错， 嗰就成为咗佢阿妹嘅厕所位。 系啦， 咁你觉得边啲？你觉得哦，其实好似 你想睇多啲， 或者你 觉 得 我想睇多啲黄子华同林保怡啊？ 系佢又系唔知系咪话 cut 咗啊 ？cut 咗啊嘛！ 唔系，我觉得嗰度点解唔系啦？唔够多描述佢两个嘅一个情，即系佢哋系又识咗好耐，所以因为唔知咩咁样又即系讲佢，即系讲应该系讲阿黄子华点样之前可能系唔好啊嘛嘛，即系好似 up 得咯， 系啦咁。冇乜，好似冇咗啲嘢嘅，都好短咯。 系， 嗯， 可能系啊，系因为时间嘅关系。 其实唔使，不如你唔使得啦。 唔知佢点解又 挑战下大家 个 功能。 既然佢都揾咗林保怡， 因为佢哋其实咧，电影工作者都会有个心，就知道其实观众可能嗰个专注力嗰样嘢，其实两个钟左右都好够噶啦。即系再落去咧，可能有啲觉得太长啦， 咁啊 梅 艳芳 长，有啲人 系啦， 好似 差唔多噶啦。其实因为以前港产片仲得个半钟啫嘛， 系啊。冇错， 两个钟系嘥片格局嚟嘅，其实。 所以我觉得咧，佢揾咗林保怡有嘥咗咯。 同埋咧，我第一次睇，我睇咗两次。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已经犯咗个好，我自己忍唔住笑咗个 box 咧，就觉得啊，点解咁可惜？可能啲期嘅问题，就系去到最后嗰个法庭戏时候，黄子华其实系叫咗林保怡睇噶嘛，你一定要嚟睇啊，一定要听啊咁样。 掟个位啊嘛， 佢坐低，啲人又唔让位咁样坐喺咗嘅。但系到黄子华最后叫我陈词嘅时候咧，嗰个远镜咧。是啵咗林碧嘅样子，嗰、那个系一个文体嚟嘅，即系个人帮佢系啦， 唔系唔好嘢睇到嘅，其实你留心睇下咧，以后边远镜嗰个咧， 咁你真系睇第二次先。 林宝仪，我睇第一次见到啦，因为我想睇下会有林宝仪近镜，佢 冇 佢冇影过啊， 即系佢有冇啲反应俾佢咧？ 系啊，佢冇噶，但系佢有 补翻咧， 因为嗰个系算系一 shot 落嘅。 哦，所以可能 佢一路影住佢一路行，咪闹佢哋。 可能呢一 take 系最好嘅， 系啊，同人含卵嘢咁，但系当然嗰日好清楚影到 fish 嘅。 系系啊系啊。 但就影唔到林宝仪，跟住佢啵咗，特登啵再啵劲啲嘅，因为嗰个并唔系林宝仪。 可能愣到就 系佢最后先至 系咯。可能真 系 好完美， 系啊，可能其他人演得好好 咁咯。 就冇，我就觉得所以浪费林宝仪咧。 咁佢哋球场嗰度都 OK 嘅。 唔系，我觉得因为可能好耐冇睇过佢做戏， 系啊， 好想睇下。 呢个系你一个电视剧迷嘅人嘅遗憾啫，我觉得。 因为以前都几中意睇佢同陈慧珊嘅， 系系。 跟住而家林宝爷上陈慧珊 系， 系 啊 ，OK， 好耐冇睇过。 但我觉得陈慧珊系同罗嘉良嘅 拜 年， 衰公仔。 系我支持林宝爷同陈慧珊， 系 系嘛？ 但我就觉得啊，好似系咯，如果睇多啲就好啲咯。 有多啲交流啊，可唔可以咁讲？即 系 多少困下。 两个戏 系啦，我觉得嗱，其实而家黄子华同谢君豪交困噶啦， 系啊系啊 ，OK 噶啦，有火花睇到，有得见来见往咁，我觉得好好嘅都，好过瘾噶啦已经。我其实反而系见到阿黄敏德嘅时候咧， 系 其实我有啲想笑嘅。 点解咧？又系嗰啲英文定嗰啲讲嘅，系 嗰啲咧， 嗯， 好黄敏德啊，真系我只可以讲， 只可以话黄敏德系 唔使做戏， 我夸张嘅手法表达佢嗰种就系嗰啲咁嘅人， 系啊， 就浮夸啲咯，嗰啲就即系佢讲晒英文啊，中文又好刻薄啊咁嗰啲。 同埋我第一觉得啱嘅呢啲，咁佢讲紧系九七前嘅律师，当然系鬼佬，即系英文啦， 佢好贴嘅， 嗱嗱声啦， 就系呢种。 同佢呢下英文咁样令我谂起之前睇《正义回廊》嘅时候嘅周文健咯， 哦， 即都系英文嘅，又唔系我识中文，我冇讲错你讲咗 elevator 咁咯，系啊，即系 咁。但系 嗰 个套好啲嘅，呢个就黑人 呢个系咁，嗰个都系做嘢啫，即 系 《正义回廊》嘅周文健就我都系哦。 唔系，我会形容《正义回廊》系套戏深啲嘅。 同埋因为沉真实嘅个案，你知道屌系真噶， 系啊，大家注意读书系一个 drama 啲嘅，系大家唔好将佢哋攞嚟比较。 佢正义胡狼有啲位佢有少少似舞台剧咁样嘅，加上血腥啲啦， 系 咁，所以大家唔系好接受到嘅，有啲人系 手法唔好， 但系有啲人又好中意嘅， 系例如我啦，但我又同时好中意读书大状呢一款嘅， 我 都 唔同啫， 唔同类型嘅系， 因为我觉得法庭戏咧其实咧好难拍嘅。即系尤其是本身基本 drama， 首先我都有睇啲访问，导演都有讲话，当然有啲人会话，有乜理由咁样讲嘢啊，唔得噶啦。但我哋系 drama 啊嘛， 呢个系一个 我唔系纪录片啊嘛。如果真系 100% 拍出嚟好闷好长， 应该系 你去法庭听一下啦，闷到呕啊，一定 系讲好捻多嘢都唔讲。 我就唔会咁样评论话，唔系咁嘅咁。 有啲人好中意讲，唔系真，点会系咁样啫？ 哎，呢个法庭都唔系咁嘅， 可以喺法庭讲粗口噶。 唔系，但我想讲你睇紧戏啊。 咁有啲人系咁。 你谂下，你只可以喺戏入边先可以睇到咁样嚟满足自己啦。 冇错。你点样可以喺法庭嗰含？ 我觉得即系要去批评呢个。法庭戏话咩唔真嗰啲，我就嗰啲废话啦，即系唔好讲啦。 系啊，因为 睇戏就系睇紧戏啦。 其实大部分人都唔知道真系法庭 系 点 嘅， 都唔好想知 道。系啊，冇兴趣咯。你 但我想插个少少就系咧，其实咧我上年都收到嗰个信咧，话我会有机会系陪审团。 系啦，正义回廊嗰啲系咪？ 系啦，即系有机会系嘅。又咩？如果你咩？如果你反对，唔系佢只系话听你成为被。你唔系要去啊？你会有机会人哋叫你去，系啦，你都可以反对嘅。总之我哋有会叫你，如果抽中你就系你噶啦咁样。咁当时我个心就咦正，我去睇下见识下。 但系唔知咩运啊，系 唔知啊？我哋知我都其实我都系奇案迷嚟嘅，即系我都唔怕嘅。咁但系同一时间，我有一个 friend 咧又同我讲：，哎呀，我收到嗰个数系咩？我都有，但系我系兴奋嘅。我去咗，如果有就有睇咁样。我 friend 话我唔想去咯。 系有啲人好唔中意啊， 又要请假， 即系好似 嗰 套戏里边嗰啲人嘅反应咯。吓，搞几耐啊？ 系啦，即系会咁吓系咩？我想去睇下。 系。 咁但系呢个《毒舌大状》里边。嗰啲陪審團就冇咁多戲啦，佢都係壓頭同 因為 壓頭同埋望一望， 因為如果佢再多啲戲 唔得 噶 啦， 係啊， 係因為唔係睇佢哋嘛， 佢呢個重 點 仲唔係講佢，講律師嗰邊 咯。咁我覺得 但某程度上就是黄敏德其实很多都好像黄敏德所说他们在度追寻一个所谓的真相是他们追寻的嘛。 是啊。 我们走我们的程序的制度就是这样我们玩制度嘛。你们想什么真相啫、嗯、我们不是要真相咯。我就想咁啫嘛， 系 咁，所以我睇嘅时候觉得，嗯系啊，但我就希望我做嘅时候系正义回廊嗰啲陪审团 嗰种咯， 系啦， 就唔系呢种， 即系唔系呢只鸭头，然之后哦， 系 咁咯，系啦，唔系呢只咯，同埋睇嘅时候系有一个好热血嘅感觉嘅，我唔知大家有冇。 嗯有人 剧情， 有人形容呢一套戏系一部 Marvel 嘅律政英雄片。 子华话想叫法律侠啊嘛，呢套 好老土呢个名，我觉得系。 咁佢人老啊嘛，叫法律侠，咁我觉得系嘅， 系嘅， 都系嘅。咁后屘好似帮佢翻案咧，嗰、 就是、 种系即系无论 明明冇乜打斗，你都觉得佢打紧仗。 系啊，佢哋剑来剑往， 因为佢无论如何都要帮佢，因为佢觉得自己之前因为太轻率啦，真系冇帮 内疚咯。 同埋当时佢一开始即系佢过嚟睇股票啊嗰啲嘢，跟住之后佢搞到佢即系坐咗要坐17年嘅时候， 系啊， 嗰个阿方家军有句嘢觉得好正嘅，嗱你就算喺度跳落去啊，佢都要坐17年， 系啊。 即系冇用，系啊！ 這個、 你而家喺度内疚冇用，佢你点样佢都要坐17年。 系， 咁我就觉得哇！咁当然我都系 即系想个震撼性强烈啲，即系佢做错一件事系咁样。 系你咁 hea 啊嘛， 烈啲 就令到人哋咁样，而唔系话你赚少一个钱定系咩咯？ 系， 所以有时候我当时第一次睇嘅时候觉得哇，其实做呢啲行业，即系一不小心，好似累咗人一世咁。 但系佢哋呢啲，我有阵时候觉得真实嚟讲咧，现实世界中咧，可能佢哋好麻木噶对呢啲嘢。 嗯， 即系未去到咁 睇下啦，咁始终 冤情啦， 人类你都系人嚟噶嘛， 你包青天咩？真系， 系啊， 你都系人嚟噶嘛，你都系会觉得哎，我帮唔到佢。 系啊。 咁咯，好多其实嗰啲欧阳炳强以前嗰啲都系， 即系有人话佢系冤枉噶啦，即 系 有人咁讲啦，就 咁 佢都坐咗啦，系咪？佢都过咗啦，即系你话有冇得翻案又唔知啊，真系，即系点可以知道个真相？ 好难 啊，系啊， 即系问死者， 系啊，即系嗰啲咩尸体会说话嗰啲系咪啫？真系好难啊！ 呢个系法医嚟啊，冇咁啊，冷静少少。你 谂 系 欧阳 炳强 咩咩嚟啊？ 或者问米 洗冤录系咪？ 冇错， 欧阳煎饼喺个尸体上面就。知道佢烧咗几多啦？咁 人就话出场嘅就要， 要好啦，唔好啊，唔好睇小红书啊。 咁最后咁，你有冇你哋有冇边个角色会觉得啊呢个角色几中意，或者真系做个人啊，真系唔系第 角色。方家 军， 我 都中意。 我系觉得方家军直情系令我 shock， 即系眼前一亮。因为首先以前可能佢有拍过戏嚟。佢配角嚟，或者唔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嗯、你冇乜留意。 即系我衰啲真实咁讲，你知道佢一个有身材嘅女咯。 咁、我又冇睇佢身材， 我完全唔知呢条女。 我有见过，我有见过佢 Will 啲戏，我有立过下，冇认真睇。 佢系嗰啲陈妍希嗰啲样啊， 冇乜特别咯， 嗰啲 feel 咯， 即系唔会特登觉得好。 即系靓嘅，身材，但 系 冇乜特别嘢嘅。 因为譬如 Fish 你就好抢眼，知佢系边个啦， 即 系已经。 譬如 Fish 或者阿 Louis 即系黄丹妮嗰啲样咧，好独特噶， 系好特别嘅。 系啦，但其实咧，阿 Randy 即系杨思荣嗰啲样系比较普通啲嘅，即系。 B 嗰啲好多都呢啲， 系啦，嗰啲女 一炸嘅， 系啦，即系唔系唔靓， 系啊， 嗱你唔话佢好靓，亦都唔系好特别嘅， 唔系好出众嘅， 系啊，但其实你咁样咧就好啱方家军， 系啊， 因为佢唔系要咩特别嘢， 系佢好 surprise 到嘅，真系， 系啊，尤其是佢闹黄子华咯，即系话你跳落去啊，都17楼， 我觉得佢做戏唔错嘅，咁可能 好自然咯， 我觉得可能或者之前冇咁多人见过佢做戏咯，如果 佢 而家 冇咁多嘅机会 认识佢啦， 个角色 我知道古山签咗佢嘛， 咁希望佢有。 多啲啦， 会多啲人识佢，或者令人认识佢做戏点咯。 今次我觉得佢咦眼前一亮，佢好睇过阿 D 添。 系啊系啊系啊，阿 D 其实咧我就觉得冇乜特别咯，系啊，即系佢系一个师爷大扎阿 D 咯。 其实问我阿 D 个角色，你可以叫肥仔做噶， 都唔即系冇乜，你可以话冇乜特别咯。 但 系 啊，肥仔做就太抢啦， 太 笑啦，系啦， 佢样都 冇错，佢样 太 太 funny 啦。 你可以话冇乜系嘅，冇乜特别， 唔使令佢咯， 系。咁、那、嗰个大方家军咧，佢嗰个角色啊，同埋佢做戏都唔错，我觉得佢可以再继续。 即系我会觉得佢 会有 未来有电影，系啦，我会睇。 嗰、那个女仔唔系真嘅方家军，佢叫杨思颖、啊。 我知道啊， 系因为佢 系 咁叫佢。 系方家军 个角色系方家军， 系 叫方家军， 系啊。 佢都佢其实以前，我记得 Will 戴唔起眼嘅。 佢唔系特别 一堆女， 一堆女有个女仔，我嘅条友咁样。 其实本来睇一套戏，当然我都系因为中意 Louis 入场睇嘅， 系黄丹妮， 系啦。但你说他是不是最好看，我又觉得还好啦。 我觉得他我今次没那么好看。 是是因为 因为他好应该他喊到。是他好像很冤屈，是冤屈 到。他做到晒的其实。 很愤慨，是愤慨到。但是我觉得好像其实呢我有啲扑街㗎，我甚至睇嘅时候呢睇到佢咪佢讲返个案情嘅时候，即佢咪喺个屋出面话飲酒咁就瞓着咗咁电话呢，我哋呢个脑呢勾起我哋讲梅艳芳嘅时候成日笑鸠佢喺泰国嗰间屋。 哦、 我哋笑鸠泰国要走佬咁样。个人即个 feel 好似。 cut 咗啲嘢，所以令到人哋睇落去。 我唔知啦。 唔知完整版。 唔系，但系我因为我呢去睇嗰场咁啱系黄丹妮同导演有影后谈嘅。咁佢讲咗一个 point 之后，其实我就觉得啊，好欣赏佢有一个点嘅。佢咪拍台嘅。 系啊。 佢拍完台之后，成只手系瘀咗嘅。 哦。 即系导演就话，其实佢可以假做嘅。但 是 他好投入 的。是啊，阿志华他们全部的新员都好像呢，我一演戏我可以死的。 是、 啊。其实不用死的，你演都可以。 可能他们因为 好 热血 啊， 是 啊，好投入咯。 同他们很少机会啊，现在 是 比较支持。 但我又觉得如果黄丹妮和 Fish, 所以那个关系你看落才会觉得那么正。如果换了一个人之后你又觉得没那么正。 我甚至有幻想过如果他们两个调转做都得。 是啊，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是啊。佢两个调转做都得噶，条仔唔使转，即系阿钟医生唔使， 系 佢两个可以调转， 绝对可以啦。但系佢特登咁样噶，因为梅艳芳嘅时候佢成日都着靓衫做嗰啲嘢噶啦，佢而家特登就 系 要咁咯， 整残佢系 咪？ 系啊，然后 Fish 又好硬咁坐喺度， 硬直， 好纸板，好工整。 大部分人都系好中意 Fish 嘅， 好犀利佢。 唔系佢有个气场喺做到， 系 因为佢样够凶啊嘛。但系谂下，如果钟太呢个角色系阿 Rancy 做，即系杨思焕做又唔啱咯。 系啊， 因为佢样唔够凶啊， 系啊， 冇咁独特啊，即系嗰啲 feel 气场唔同。 系啊，佢比较和善啲，陈妍希咁嘅样咧系做唔到。 所以阿 Jack 其实即系导演系拣得好好嘅， 系啊，咁样转系几好嘅， 都系嘅。 反正其实我都咁，即系呢套嘢入边咧，我初头但系当时会睇到人有系黄子华啦， 嗯，系啊， 咁梗 系 睇啦，咁啦，老虎考睇啦，跟住我连栋笃特工同乜都宗师都喺戏院睇嘅时候， 我都有睇， 我都冇咩唔可以戏院睇噶啦，系咪先？我争在当时未睇到一蚊鸡保镖嘅就喺就喺嗰个 嗰个太 戏院 睇唔到， 系啦系啦，唔系呢科啦，系啦。咁但系入到去之后，我发现咧，我 focus 咧并唔喺黄子华度，我发现。 你睇下边个咧？ 我睇咗谢君豪。 哦，你突然间。转移一 自从上次呢个过时过节之后，我就睇谢君豪。 系啦， 嗯， 今次都系睇谢君豪。即使明日战记嘅时候，我都有睇谢君豪。虽然佢可有可无咁样，后边喺刘嘉玲后边唔知做乜鸠咁样，系啦。但我 机器人 哇，谢君豪真系 都好出色嘅。 Amazing， 即系佢唔系主要嘅角色，即系唔系阿黄子华主角啦。但系我觉得佢都真系做得。 佢个气场有一下令你。 同埋佢做戏嘅时候，同佢真人争 好 远噶。 我见佢真人，佢真系好好笑。我想讲， 佢好麻甩嗰啲人， 佢啲脑，佢啲脑咯， 系 好中意搞好多 get 讲佢一讲嘢嘅脑咯。 系唔系呢种噶嘛？ 系 啊，即系型咁样，即系 过时过节同金远山，即系已系两种人啦。 系 咁，佢本人又系第三种人啦。我就觉得你系咪精神分裂嘅咧？ 咁你有冇睇过《南海十三郎》？ 有，我细个喺有线电影台睇过嘅。因为当时我觉得有冇可能赢到哥哥， 哦、 但系佢当时其实 系 好出色嘅， 系啊，但我觉得系好睇嘅，即 系 相 在难面啫。我当时你觉得 系，但系咁年轻啊嘛，系啦，我觉得哇好犀利，我边下俾佢嘅时候咧，就系、是、我 feel 到嗰个连嗰个钟经仪都咗下，就 系 佢喺度话 佢 系。哎呀啦！佢突然之间明明之前就好似，唉、哎，我系主控嚟啊，咁样即系一嘢就反咧，嗰下咯， 咁呢个都系佢哋编排嘅，即系要佢咁样。 系，但系佢做到嗰下，好一嘢就突然之间，连佢都惊，以为帮佢噶嘛。 系， 我吓一吓咯，嗰下。系啊，同埋有少少，因为呢啲法庭戏咧，我以前睇嘅法庭戏咧，都觉得系有呢啲咁嘅，即系连好似嗰个正义到咧，连嗰个主控或者辩方啦吓，睇下边边都一齐帮。那个被告帮嗰个受害人去申冤嘅时候咧，其实睇到哇劲啊，连佢都帮拖啦， 边度冇苏玉华 啊？系啦，哇，连佢都供佢老 你啊，唱啦，快啲啦，咁 咯， 好爽咯， 系啊， 对衰人就睇， 系啦，呢个已经系我上次。几时睇到呢啲个戏？哇，劲啊！唔系 Marvel， 都系法庭，应该可能冇人睇过，唔知有冇人睇过。就系、是、呢个誓不低头嘅时候， oh. 就系咧嗰嗱两边律师一边咧，可能唉，希望有人知我讲咩。一边系关海山， 系、 yeah. 下属；一边系胡枫，而家漏口个胡枫，佢以前唔漏口。 以前系可以流利咁讲嘢。 佢哋打个官司就系咩？就系、是、阿曾江其实杀咗人哋一家唔知几口六个大通常、 嗯、 但系就屈鸠咗阿郑少秋。咁、 嗯、 然后就想翻案，咁啊胡枫系帮郑少秋嘅，关汉生系帮曾江，因为曾江已经系有钱佬嚟嘅，又系打有钱佬，系啦权贵。咁但系嗰个关系就系阿胡枫仲要系关汉生个徒弟嚟嘅，即系佢带佢出身。 有冇人知讲紧咩？ 而家对决咁喺度，咁最后咧其实就系发现咧根本就冇证据系入到曾江嘅， 因为佢权贵， 因为系啊佢已经 都消 灭晒啦， 系啊好多年嘅，同埋佢好有钱啊。咁、 嗯、 其实咧变咗好似咧，就算翻极都翻唔到。郑少秋其实坐咗冤狱噶，出翻嚟噶啦，已经好似翻嘅翻唔到案。咁然后胡枫咧仲话佢：你明明你教我噶嘛，即系我哋要伸张正义啊，点解你都要咁样？连你都教我， 通常啲戏都系咁开头嘅正义，点解 连你 都 点我？即系我明明入呢行跟你就系伸张正义，连你都点点我咁样？咁但系后屘最后咧，瓜个身就唔知佢系帮凶手嘅，佢唔知边捻度攞张单出嚟，就话发现咗个新证据。所以咧，我哋之前嘅审判嗰啲要推翻啊，而嗰个新证据咧系会令到曾江系入罪嘅，系、 嗯、 破咗佢、那个嗰、那个 个局啦， 系、破咗佢个不在场证据，系破咗佢嘅，佢攞出嚟，居然即系佢都帮拖啦，佢都知道曾江系衰嘅，咁最后佢仲同翻胡枫话：我冇点你咁样。当时我睇就哇惊啊，连佢都帮。 上路嘅， 冇错。跟住呢个上路咁，居然喺咁多年之后，我就喺戏院见到呢、這个。阿谢君豪，嗱谢君豪就冇曾江咁，唔系冇阿关汉生咁激烈咁讲，我冇点你，佢唔系咁，佢只有淡然咁讲，我听唔清楚佢个问题，你问多次啊， 系啊，正啊， 哇正啊，然后佢真系问多次， 同埋佢俾人哋喺拘留所本来出唔到嚟，即系终于出到嚟嗰度咯，即系觉得好激，即系好激烈，即系 点咧够钟咯，点出嚟咧，点用咩方法咧， 唔系 我。知道佢一定会出到嚟嘅， 系但系点出先？ 系咩方法咧？同埋咧嗰个即系方家军又话，如果佢如果出庭咧，即系佢帮佢嘅话咧，佢自己都濑嘢 啊 嘛， 系啊， 因为冇人会再用佢啊嘛，权贵啊嘛， 佢 系做 finance 嘅律师啊嘛。 嗰 条 位突然间佢终于扑咗入嚟嗰下就，唉，真系。 咁我觉得啱噶啦，系要跑噶啦。呢个时候日本日剧咁咧，你跑下先啦。系要跑噶 啦， 追唔追到咧？嗰边又开始咯， 唔系啊， 咁咯。 你记得嗰个爆谷嘅时候访问话咧，佢阿 Jack 导演系都有人嚟喐噶， 因为佢拍开激战啊、证人啊、张家辉嗰啲， 所以阿黄子华都系要跑噶， 冇法好喐。 系啊，都系要佢要嗰啲 俾人 动作咯，系啊， 一定要 动作戏。 佢只系今次将佢动作戏嗰个功力啊，导演连编剧用咗喺法庭戏嘅对白嗰度， 系。 就睇到令人哇系啊闹佢啦，仲系咪人嚟噶？ 我都想知佢下一次会有咩戏，即系点嘅系，系啊，即系点嘅咧？ 呢、這个我觉得呢、這、一个嗰、那个讨论度或者嗰个睇嘅肉紧程度咧，系超越咗我哋上次发起攻心嘅， 系系系 唔 同类型嘅 嗰、那个 feel， 你会令哇快啲啊点啊？ 我觉得饭戏咧你。都 真系一餐好舒服， 都系会见到黄子华嘅，都系笑嘅， 温柔啲咯，系咪啊？ 系温柔啲嘅咯，系温暖啲嘅咯， 会有一个回暖感觉。唉，系啦，你打开门行出去啦，唔紧要噶。 但系呢套戏因为我哋现实 都系 fish 嚟噶， 系佢系嘛？ 系啊， 又冇乜讲嘢。 但系佢今次讲咩？我点知佢会掹住我嗰只，咁拱开佢咯。系啦，佢调转咗啦，今次已经 系 好有趣。演员，我觉得佢哋好有趣。 系 好犀利，好多唔同嘅面相，所以我突然间觉得呢套嘢睇嘅时候咧，我反而睇其他人， 嗯， 都系睇子华咁佢都戏啦，都系会觉得哎呀佢系 本来 系 好想睇佢咁嘅专注， 系 但 系 点 俾 其他人吸引咗咯，系啦， 同埋咧我有啲蠢嘅，我必须要承认，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佢中间咪查嘅喺度，黄子华自己有查噶嘛，咪喺度又望嗰、那个，又望下电视公仔，又望嗰啲相，跟住我当时又谂，你望乜捻嘢即系点啊？ 佢提咗你好多次噶咯， 我睇即系吓，直至佢讲嘅时候，即系嗰个原来系冇一个灯胆，我先至哦。 唔系，同埋我咧，喺佢即系查有少少查案啦，佢都叫做少少呢啲情节咧。其实我嗰阵时成日咧，可能咧 谂得太多嗰个情节咧，我会喺度谂吓，点解嗰条友唔将呢间屋啲证据消灭晒？因为其实丢空咗好耐噶嘛，应该 系啊， 因为嗰个 Louis 都坐紧监啦。 我知呢个水樽仲喺个垃圾桶嘅咧，边 有啊？ 我只可以 搵 佢哋坐定粒落，所以咪冇呢啲咁嘅嘢咯。 我想问佢仲咁奸，即系佢仲系嗰啲收买嗰啲，佢说佢搵人清晒监， 因为佢谂住佢已经坐紧监啦嘛。 跟住就即系我喺度谂到啲案件好深层次，应该咧呢啲人咧有个凶手咧就会嚟突然间咧黄子华揾紧证据嘅时候 剥 个头， 呢 个 太 咩 TVB 啊！ 跟住一醒翻，成间屋咧就清洁晒， 烧咗 晒啲 啦。咁啊，你呢个咧就系九品芝麻菇啦。 系啊，即系我同我以为个情节会去到呢个位啊。 你知诶个 YouTuber 鬼哥咪整咗张图，唔知有冇睇过？ 冇。 佢九品芝麻菇同埋呢个毒舌大状对比图啊， 系 咩？咁林良水一定系包容性。啦，系咪先？戚长士就系阿曾洁仪啊，即系 Louis 啊，跟住方家骨系炮子头林冲，即系阿徐锦阁，我要晒嗰个啦。太子就系阿有为啦，即系好肚饿啊咁啦。跟住常威就梗系嗰个 奸人啦， 系个奸人啦。佢对应晒之后咧，跟住啲人就我唔使睇啦，我明啦。 即系呢间通常我会谂啲案系咁噶嘛，即系你揾翻嗰啲尸，全部都系 佢最正系阿李公公咧，佢对应咗黄敏德。 哦，都系嘅，不过佢李公公仲阴湿，如果咁讲， 戇鳩啫，无啦啦未清楚就走去帮鸠嗰个常威。 因为我谂住咧案件里面会有啲嘢嘅，但我觉得因为佢个戏都系集中喺律师嗰边，就 并 唔 系查案警察， 唔系好细致咁样再 咩？但我哋一去去现场， 系啦，即系为嗰啲查案查几集噶嘛， 成日睇咁多 TVB， 系啦，查案查嘅，不过放大就睇下嗰啲嚟噶嘛。 但系嗱，你哋心目中有冇话最中意边一两场系你最中意嘅戏咧？即系嗰啲场景。 Okay. 其实我。首先第一个最喜欢的就是很惊喜的就是但是刚才讲谢光很淡淡然我听不清楚的问题你讲多一次 是 我就哇他帮他了这下跟着第二个场景呢其实反而是都是谢光豪来的、 哦、 好像这样好像很衰的黄子华不是黄子华重头含冷气即是不是他最后那个层次是他们完晒之后即系黄之后就同谢冠豪讲啊，多谢你。佢我唔系帮你，我帮翻个制度。跟住佢行过被告栏嘅时候咧，就佢同对住黄德点点头，即系你冇事啦，得啦，我走得啦，我唔怕，系啦，我怕俾天收啫。我住呢度，好淡噶。佢好啦，你得噶啦，系冇事啦，走啦。 系 我住呢两个， 你有冇啊？ 咁我当然都系。中意大家都好中意嗰啲啦，即系 咩你讲咁， 咪就最尾嗰场咯， 即系 结 浪层次嗰度， 系啊， 即系含卵同人含卵嗰度。 我第三位啦 ，sorry， 我第三位中意嘅咧，并都唔系结浪层次，系黄子华反驳翻黄敏德嗰度， 哦，都 系 嘅， 佢用翻佢嗰啲嘢再反驳翻佢， 系， 好犀利我写到。 咁我觉得。其实阿黄敏德走去同阿谢君豪，即系话你不如。 冲茶唔够你去到 即系佢尝试想好似 拉翻佢，喂你 系 帮佢， 即系有少少收买佢或者点啦。嗰啲我都觉得嗰个几好睇嘅，即系佢有少少你知谢君豪嗰个演绎有少少好似都有啲串嘅嘛。 你估唔到佢啊点咧？ 佢 系奸 啦，定系 系啦？ 即系 帮权贵咧， 定还是系 佢开头串都 系 咁劲 嘅咧？即系我就咦睇下佢系点嘅咯，嗰个 feel 咯。辩方 关联性。 系，即系佢会用咩嘅嘢嚟推佢咧，或者唔帮佢咁。 系，好杨怡， 我自己咧就中意啲好嘥嘅， 系， 例如我好中意 Fish 同埋曾杰两个对望，但系冇嘢 食烟嗰度，跟住佢， 即系睇佢， 跟住个烟头就咁，即系 食完啦，好啦，出翻去啦， 系咯， 我入嚟同你食支烟都得。 系啊，佢嗰度我觉得系好正嘅， 放心啦，我会将你个名交俾你尝试嘅。 中太， 系啊，你中太， 佢嗰度好有意思嘅。即正系眼神同埋两个人对望， 啊、 你觉得哇！ 你吹我个帐啊！我入嚟食支烟都得啊！屌你！ 跟住另外一个其实系阿黄子华俾人打， 哦，佢大补哥对大补，你放一万个心， 因为如果冇咗呢个咁激动嘅戏咧， 方家骨唔会帮佢， 同埋成套戏冇咁好睇 哦，系，因为你冇 咗一个转折 都。 咁样都要翻岸帮 佢， 系啊，咁样先够 Marvel 咯。那个感觉就系、是，哇，俾人哇血都流晒啦嘛，终于、 啊、命都冇啦，仲要咁样都要翻，佢都坐紧啦。 咁样超现实，你先会觉得啊，系啦系啦，正咁， 系， 因为冇可能噶嘛。 系啊，呢个就系 drama 咯。你唔好谂佢现实系咪咁啦。 系啦、啊，有啲人就成日搏呢套戏。 系啊，我都好睇到嗰啲新闻， 系睇戏好搏戏啊。 咁你唔好睇，你喺法庭旁听啦，日日坐啦，仆街！我真系想讲你日日坐啦，你喺度话， 哎， 点会咁噶吓？一个咁嘅遗书就可以上诉啊？咪嘛？唉，我睇到都眼火爆，你喺法庭旁听啦，仆街！睇乜你戏啫？ 所以 drama 真系好有趣，真系 某程度上令到你舒泄咗一个。 我哋现实中得唔到嘅嘢， 系会系希望俾到个希望你。其实我都见到有个影评讲得好好，我哋咧其实咧好多能量水，但我哋欠缺金远山， 系、 我哋欠缺呢一方面， 谢 光豪呢个角色呢方面嘅人，我哋好多能量水嘅，其实冇金远山啫嘛。 但系而家好难有， 好 中间嗰个人 好难，因为个个都唔想俾天，个个都请俾天收，都唔想依家拉耶啊嘛。 冇错， 系啦， 唉，未睇嘅快啲去睇啦。我谂我哋呢个出街嘅时候，好多人睇咗啦。我唔知佢会唔会真系成为我哋破亿嘅， 真系唔知 第一套港产片啦。 系我希望， 如果系真系，我觉得好好啦。因为我哋最高票房咧，居然系港产片，仲系一套人都觉得好睇嘅。你问我咧，寒战系好捻难睇嘅。其实 即阿 Jack 导演对唔住啊， 系 sorry， 但系真系好啦好啦好啦难睇啊，成班人嘥口嘥面咁样，跟住其实你问我咧，《明日战记》都系唔好睇噶，《 明日战记》大家 我盲撑古天乐啫嘛，大家系咪先？ 但系为咗盲撑而盲撑，都系要撑嘅， 即系支持古生， 为咗做佢老婆， 系啊，唔系我已经系佢老婆啦，唔使俾钱嘅，系啊，即系盲撑到爆炸。咁但系如果《六舌大状》真系第一名，仲要破咗亿咧，我觉得咧。一来我邓紫华好高兴， 佢 系啊佢哇劲啊佢 票房毒 嘅，佢自己话我而家唔 care 票房噶啦，我唔使谂我咪毒药 啊，系 啊，我就 洗 咗啦，我就算毒翻毒药都冇事啦，大家都唔记得噶啦，咁、我觉得系好好啊， 我觉得系一个社会嘅一个代表一个社会， 啊、 我觉得 系啊， 创咗个奇迹啦， 你睇快啲去睇咯， 快啲一亿啊！ Hey, who? What's up?